罗马书的第三讲，罗马书的一章八至到十七节。上一次跟大家讲了罗马书的一章一至到七节，就是好像一个 abstract 这样，将整部罗马书的撮要摘述头个七节的经文。今天呢、要讲一个信息，就是怎样用心灵诚实来到侍奉神。哇，你说喂，感恩节噃，是不是应该讲个感恩节的信息呢？其实今天的信息和感恩都有很大的连带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讲到都会和节日呢会很应节的。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策划，而是神的策划。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见到罗马书的一章九节是一节非常之重要的经文。保罗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侍奉的神。我们见到保罗是用心灵来到侍奉神，是传达神的好消息，传达这个福音的信息。侍奉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是 latrio 这个字。在新约的用途呢，是用在宗教上的侍奉和敬拜。很有趣，同一个字用在侍奉和敬拜。在说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的一章九节是用在侍奉上，但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就是用在敬拜上。所以对保罗来讲，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其实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大家应该熟口熟面的。在说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是吧？很熟悉的经文。对保罗来讲，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所以我们都很需要是用心灵诚实来到侍奉神。这个也都是用在敬拜上，又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咦，这个敬拜似乎和我们所熟悉的敬拜不是很相似。我们熟悉的敬拜是怎样啊？回到来教会坐在这里，是吧？听下圣诗，听下讲道，然后呢听完了之后就怎样啊？回屋企。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敬拜。但是怎样啊？保罗说敬拜是什么话？是侍奉。敬拜不单单是接受，敬拜亦都是付出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到侍奉神，来到敬拜神。我们看看保罗怎样用心灵来到侍奉神。他讲出了一共是有五点。第一点就是什么话？是要感恩，有感恩的心，是吧？我刚才说这个 weekend 是感恩节，侍奉神五点其中第一点就是有感恩的心。保罗应该是关注他所建立的教会，但是罗马教会不是他所建立的。我们都讲过，是吧？有很多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都不认得的，但是他就对他们表示出关心，为他们来到是感恩。在罗马书的一章八节，保罗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什么是天下？天下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教会的信心是传遍了当时所有的罗马帝国。我们知道罗马的交通非常之发达，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所以罗马教会的信心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其实罗马教会的信心和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心是很相似。帖撒罗尼加前书的一章八节， 保罗话：因为主嘅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嘅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说什么话。嗱，罗马教会嘅信心就同埋帖撒罗尼加嘅信心都系一样。有好多嘅教会出名系因为乜嘢啊？因为他们的牧师很出名，是名牧。上个礼拜日我去了影音使团的感恩晚餐，坐在那台就整台都是名牧来的，除了我个个都是名牧来的。有很多的教会的确有很出名的牧师而出名，也都有教会呢因为有诗歌班，他们的诗歌班唱歌很好听，所以很出名。但是亦都有啲教会的确佢哋嘅建筑物系好宏伟，所以呢个教会呢、这个教堂系好出名。但你试问有几多嘅教会出名系因为信徒嘅信心而出名？我好希望我哋 CCAC 嘅粤语堂，我哋出名系因为乜嘢啊？系因为我哋对神嘅信心而出名，而唔系话因为牧师。因为是我们的诗歌班，或者是我们有很漂亮的建筑物。保罗他是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他都有感恩的话，他写信给很多不同的教会，他都是有感恩的话，除了加拉太书。加拉太教会就是因为他们传一个另一个的福音，所以似乎保罗是没有什么感谢的话。但是在其他的教会他都有感恩的话，例如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帖撒罗尼加教会，他都有感恩的话。其实他写信给不同的教会通常都是要来到是纠正一些不正确的教导，或者是纠正一些不正确的行为，是吗？但是虽然是这样，他仍然能够在不同的教会是找到有值得感恩的事项。因为保罗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他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人做错事，不是放在人的罪上，而是他有更大的一个图画。他的注意力是放在神的旨意被实现，神的国度被扩张，是有人藉着福音是能够得救，是有生命的改变，他是将他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事上，而不是只是放在每个人的罪的身上。相反地，有很多人现在的人都是怎样，只是见到人家的错，见到人家的短处，只是懂得挑剔投诉，但是不是说为了凡事来到感恩。保罗呢是有一个见到更大的图画，他是见到福音的图画。我们美国人很喜欢说什么啊？就是见到那棵树就见不到个森林，是吗？就是我们很多人正是将个注意力放在一些我们不应该注意的事，而我们应该是有更大的图画，将注意力放在神的事工、神的福音的上高。当保罗写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他在哪里？他在监狱，他是阶下囚，他况且是能够见到有很多神的恩典，他况且是在说监狱亦都是感恩。这一个就是保罗，他有一个感恩的心智。保罗感恩的心是出自他和神的关系。在《罗马书》的二章十六节，保罗说是我的福音。在今天的经文呢，他说是我的神。其实我的神在保罗的写作是重复地出现，哥林多前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他都有讲到是我的神。所以我时时都讲，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信仰系统，是什么啊？是同神的关系，是同耶稣基督的关系，尚且不是集体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想着一起回来敬拜，礼拜日回到家之后就没有了件事， 唔单止系整体同神嘅关系，亦都系个人同神嘅关系。嗱，保罗话感谢我嘅神。嗱，除咗保罗系有感恩嘅心，第二点系乜嘢啊？佢系有祷告嘅心。嗱，喺保罗写信俾罗马教会之前，罗马教会根本唔知道保罗喺处为佢哋嚟到祷告。嗱，我哋都系一样，我哋都唔知道有乜嘢人系默默咁为我哋喺处祷告。喺处粤语堂有好多嘅弟兄姊妹都会嚟同我讲话，牧师啊，我为你嘅讲道啊，我为你嚟到祷告。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写信俾我喺我哋教会以外啊，同我话啊，袁牧师啊，我为你嘅讲道，为你嚟到祷告。所以我哋好多时都唔知道有人为我哋嚟到祷告。保罗为罗马教会嚟到祷告，其中一个好大嘅负担，佢就系希望能够去探访罗马教会，参与佢哋嘅工作。嗱，保罗亦都请罗马教会嚟到替佢自己嘅旅程嚟到祷告，希望系能够早啲系去到罗马教会。喺《罗马书》嘅一章九节，保罗话：用心灵所侍奉嘅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嘅提到你们。保罗点解会不住咁提到佢哋啊？喺佢嘅祷告里面，系嘛？佢要请神嚟到为佢嚟到作见证。其实呢个系好严重嘅话，佢甚至请神嚟到做见证，我真系不住咁嚟到为你哋祷告。嗱，喺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同埋帖撒罗尼加前书，保罗都有用同样嘅话啊，请神嚟到作见证。嗱，保罗系好着重祷告嘅，我哋见到喺佢嘅教导，腓立比书嘅四章六节，佢话要凡事祷告。喺书帖撒罗尼加后书嘅五章七节，话要不住嘅祷告。喺书以弗所书嘅六章十八节，保罗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系嘛？好多人都会同我话：，哎呀，牧师啊，我好忙啊，我冇时候祷告啊。但系睇下保罗，佢身为教会嘅领袖，佢到处去做宣教嘅工作，去建立教会。佢仲系做咩工作噶？佢系搭棚嘅，佢系搭棚嘅工人。佢是要揾食的，尚且佢仲有时间嚟到凡事祷告，不住祷告，啊，真系好值得我哋嚟到学习。嗱，仲有第三点咧，保罗除咗系为罗马教会嚟到感恩，嚟到系祷告，佢亦都系愿意参与佢哋嘅事工。嗱，好多人包括我自己，我都要讲。就是见到人哋有啲咩喜庆嘅事就话哦，我为你感恩。见到人哋有啲咩需要就点讲啊？哦，我为你祷告，系嘛？但系我哋有冇真系愿意走去参与人哋嘅需要，走去亲身走去参与？嗱，罗马书嘅一章十一节，保罗话我切切嘅想见你们。保罗唔系话。正是为他们感恩祷告，而是他亲身想希望去到罗马教会来到参与他们的事工。这个就是保罗牧者的心声。当然他是认得罗马教会是有些弟兄姊妹，例如是白基拉、阿居拉，是吧？他早在哥林多的时候已经是认识他们。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至到四节亦都有提起这对的夫妇，他亦都认识有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鄙色士，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二节和其他一起为主劳苦的人。但是大部分罗马教会的人他都不认识的，但是他是愿意是去到那里来到是分享一些属灵的恩赐给他们，以致彼此的信心可以得到安慰。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一节说，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希腊文 charisma 这个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和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保罗讲出了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信徒的恩赐， 但是在这里保罗没有讲到是什么的恩赐。一般的学者都认为保罗是要去到那里分享他讲道的恩赐，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很有讲道的恩赐，他希望是将福音的信息是传给他们，他希望是将正确的教导是教给他们。我们看到保罗不是以使徒的身份高高在上，只是指出你们的罪，是吗？他是愿意亲自的去到罗马，他是想见到罗马的弟兄姊妹，他是有一个愿意参与的心。一个用心灵来到侍奉神的人，永远他的付出都是多过他所得到。我再讲一次，一个真的用心灵侍奉神的人，他的付出是永远多过他所得到。这里就令我想起了我们月月堂的 Annie 芳姊妹。我很记得六年前当她去完海宣的夏令会，她回来跟我说，她说牧师啊，我很大的感动，我要辞了我份工，我要卖了我间屋，我要将我的妈妈送回去香港给我的妹妹来到照顾，我要去泰国，我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哇，真是好感动，好感动。佢有一份好好嘅工，佢有一间好好嘅屋，佢能够系每日同佢妈妈系一齐相处，但系呢一切佢都愿意放弃，去到泰国。我哋都知道 Annie 芳姊妹系最怕热嘅，系嘛？去到一个咁热嘅地方嚟到侍奉神，你谂下呢个系几伟大嘅一个行动。Annie 芳就系愿意系有参与嘅心。这个亦都令我想起耶稣基督。我上次跟大家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吧？来到世上，神不是说只是指出我们的罪，你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抵死，但是他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子成为人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鞭打辱骂，为我们是钉十字架。这个就是愿意参与人生活的这一位神，这一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万有的真神。我们所以见到了这些，我们都很应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去参与神的工作呢？刚才我曾经讲过，一般人只是见到人家的错，只是懂得投诉，是吗？教会里面都是一样，不是我们的教会，但是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人投诉，对内的事工又说不好，对外的事工又说做得不掂，只是懂得投诉。但我们有没有为了这些事来到祷告呢？我们有没有希望成为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份子呢？就是怎样啊？就是亲身来到是参与，不单单去投诉，是吗？但是很可惜，一般的教会投诉的人永远都是超过愿意参与人事工的人数。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除了保罗是有感恩祷告有参与的心，他还是有亏欠的心。好像罗马书的一章十四节，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在书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六节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里保罗就说，如果我不传福音，就好像欠了债一样。保罗自己得到从神而来很多很多的恩惠，他说，如果我不走去传福音，就是好像我欠了人的债不能够还一样。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讲到希利尼人，亦都可以解释做外邦人，亦都包括希腊人。希腊人其实是非常之的骄傲，他们是很着重哲学，所以他们认为那些外邦人个个都不懂得哲学，个个都是野蛮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最聪明，其他的人都是愚拙的。尚且一些这样的人，保罗说我都要向他们来到是传福音，除非保罗是将这个好消息是传给他所有身边的人，他认为他自己是欠了债， 是不能够还债。这个亦都是缘故我们见到保罗不单止传福音下至腓利门和他的奴隶，上至哪个啊？亚基帕王，他都是要向他们来到传福音。这个就是保罗。保罗传福音一方面是为了要还债，照他自己所讲，另一方面呢，我们刚才见到经文说要得到一些果子，是吧？好多人侍奉神是希望得到什么啊？希望得到好处。有好多人侍奉神是为了金钱，是为了名誉，为了出名。但是一个真正用心灵侍奉神的人希望什么啊？希望得到多一点的果子。这个亦都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教导门徒。耶稣基督说，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一个真正用心灵侍奉神的人是希望得到多一点的果子。还有呢，第五点，最后一点，保罗有一个准备的心。所以一个用心灵侍奉神的心就是一个准备的心。保罗当然是希望早些去到罗马，来到是见罗马的弟兄姊妹，但是有些宣教的事工是延迟了，阻止了他。他刚刚要离开哥林多去到耶路撒冷，是将捐款，他筹了些捐款是带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再由耶路撒冷是经过罗马去到西班牙，但是他的行程是被延迟了，于是他就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信。我们见到保罗在说准备去罗马的时候，他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是吧？他在说准备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写罗马书信。这个就是保罗作好准备其中他所做的一样东西。在说罗马书的1章15节，保罗说，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罗马的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新约是有两个准备的字，一个就是 protumos 这个字，一个就是 hetoimos， 两个希腊的字。在说罗马书的1章15节呢，保罗说尽我的力量就是 protumos 这个字，是很热情很热心这样来到准备。但是另外那个字呢，在说使徒行传的21章13节，保罗说，我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愿意的这个字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圣经新译本呢是作好准备，就是 hetoimos 这个字。保罗说他就算死他都作好准备，但是他不是热心去死，他不是急于去死，是吗？罗马书的1章15节用那个 protumos 这个字，就是很热情很热心这样来到准备。保罗渴望热心准备去罗马的教会。所以我们见到保罗他是有一个准备好的心。保罗他是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或者自己的筹备去到罗马，他是任凭主的旨意，他是愿意顺服神。但是他慢慢都是估不到他是会以囚犯的身份是去到罗马。而这个正是神保护他的方法。神是差派了罗马的官兵来到是将保罗保护去到罗马。所以保罗说，我不以囚犯的身份为耻。我不以囚犯的身份为耻。在腓立比书的1章12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有没有见到啊？保罗绝对知道他被捆绑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不会为了他的捆绑而觉得是羞愧。看完保罗 怎样用心灵来到是愿意侍奉罗马教会。我提出了五点，相信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很感动。其实保罗写罗马书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介绍福音和介绍他自己，为他的行程来到作好准备。毫无疑问，那些假的老师已经是去到罗马教会，意图来到迷惑会众，迷惑信徒。这些假老师都是敌对保罗，他们指控保罗是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指控保罗是背叛了犹太教，他们指控保罗是歪曲了圣经的教导。难怪保罗是希望早些去到罗马，来到是分享正确的福音信息，正确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见到罗马书的一章八至到十五节，保罗讲出他心灵的侍奉，但是去到十六至到十七节呢，他又将个注意力摆返在福音的上高，是吗？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真理，是吗？真理是什么？英文 The truth。 福音就是真理 The truth。 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说要用心灵诚实来到敬拜神，英文是什么？ Spirit and truth， 是吗？所以这个 truth 这个字也都是解释真理，所以我也都是说为什么保罗是要以真理来到是侍奉神，因为他是要讲出这个福音 的真理。保罗讲什么福音的真理啊？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是好像欠了你们的债一样。还有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保罗会说传福音是耻辱？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当时罗马城里面是有很多很多非信徒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十字架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绊脚石。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讲，犹太人都在等候他们的尼赛亚，但他们等着哪一位尼赛亚？是德胜的尼赛亚，是大卫之子，是吗？他们绝对不是等候受苦的尼赛亚约瑟之子，所以他们绝对不接受钉十字架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是绊脚石。但是在说当时的罗马城亦都有很多外邦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十字架的信息都是非常之荒谬。我们怎么知道啊？考古学家在说罗马的附近发掘到一块是一至到三世纪所雕刻的一块云石板，上高是雕刻了一个图案，不知道大家是看不看到，是一个奴隶在树十字架面前在树敬拜。但是钉在十字架上高的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有人的身体，但是头呢是一个驴仔的头。所以就被我们见到当时那些罗马人他们绝对认为十字架的信息是非常之的愚拙。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三节。其实就算今时今日很多人都很讨厌基督教，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所传的信息就是针对人的罪，因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是赎罪，不是个个都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所以对很多世人来说，他们认为这个十字架的信息是荒谬。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真正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才能够真真正正得救。这个正是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是好像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钉十字架是罗马政府 用嚟俾最卑贱嘅人嘅刑罚，所以佢哋绝对对钉十字架嘅人系冇好感。佢哋点解所以要相信一个钉死喺十字架上嘅犹太人？嗱，罗马人对犹太人系绝对系冇好感。他们认为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是来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啊？是以色列，是吗？一个这么细小的国家，而且已经是被罗马政府征服了，你们还有什么这么厉害啊？为什么我们要听你们在以色列国，一个被我们征服了的国家而传来的好消息？罗马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骄傲嘅一个城市，佢哋认为佢哋自己有伟大嘅哲学，系嘛？点解要相信呢啲咁荒谬嘅嘢？而且基督教所传嘅信息系乜嘢啊？所有嘅弟兄姊妹，我哋都系平等嘅，喺主内我哋都要合一，我哋都要顺服，都要谦卑，系嘛？但系对罗马一个咁骄傲、一个咁自我的一个城市，你想想他们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信息？而他们见到保罗，当保罗来到罗马城的时候，他是一个矮矮细细、其貌不扬的人，不是高大威猛骑在白马上高的征服者，而是矮矮细细一个搭棚佬来的，是吗？他们怎会走去相信他的信息？真的非常之荒谬，简直是笑话。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话俾佢哋听乜嘢话？我不以福音嘅信息为耻。嗱，其实喺树基督教真系有好多人，甚至系属灵嘅人都曾经系以呢个福音为耻。例如就系彼得，记唔记得佢三次唔认耶稣基督啊？系嘛？仲有咧，提摩太，保罗嘅学生，提摩太后书嘅一章八节。保罗劝提摩太，他说你为主作见证的时候不要觉得羞耻，还有呢，你不要因为我被囚禁，我是阶下囚，而觉得是羞愧。保罗提醒我们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八节，就是好像亚尼释佛一家，保罗说他们是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辱，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主角，而耶稣基督亦都曾经讲过，他说若果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将那些以他为耻的人，或者是不在人面前来到承认他的人，都会是以这些人为耻，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八节。所以保罗说第一个原因不以福音为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主角。第二个原因呢，因为福音的源头是神自己。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福音这个字希腊文是 Evangelion 这个字，是吗？就是由两个字是组织成一个字， U 就是好或者是美好的， Angelia 就是天使，就是全福音者，所以将两个字加在一起就是福音，好消息，传达好消息的就是福音。当时罗马王传下来任何的信息，立刻就会得到罗马公民的注意力。令我想起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说以前原来他在香港的时候，在一间中学读书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他是校长的传话人。现在就简单了，如果你校长想传话给全间学校，一个 text message 就俾晒所有个班主任，系嘛？由班主任就讲俾学生听。喂，这个系讲唔定系七几年代喺香港嘅时候。这个嘅校长嘅传话人，每朝早就去到校长嗰度，听校长有啲咩话要传达，然后就逐间班房 走去传话。所有的班主任见到这个人来，他都知道要给这个人来讲话，不理班主任讲什么东西，他都要停低给这个人来发言。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校长，是吧？他讲的话已经就是这么重要，何况福音是来自神，是出自神，而且这个福音是有关神儿子的好消息。所以罗马书在书一章一节已经就开始保罗说是神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绝对不是人想出来，你想想这个福音的代价是有几重，是神将他的独生子是献给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重，而且这个福音是太过痛苦，太过屈辱，达到这个福音的途径是非常之的痛苦，非常之的屈辱。我刚才都跟大家讲过，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为我们钉十字架，被羞辱，是吧？是几痛苦，是几屈辱。所以这个信息除了是神，因为他是完美的神，他爱我们，没有人是能够是想到出来，只有神是愿意透过这个方式来到是救赎人类。还有第三点，除了主角是耶稣基督，除了源头是神，福音的运作是透过神的大能。大能这个字原文希腊文就是 dunamis 这个字。Dunamis 这个字就是慢慢演变成我们英文的 dynamite 这个字。你想想炸药是几大的威力，是吧？在住马太福音的22章29节，耶稣基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这节的经文在讲什么？是讲那些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走去问耶稣基督，他们说将来去到天堂，若果有复活的话，夫妻的关系会怎样？耶稣基督说，你们不明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使人能够是复活。而犹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向往神迹，神迹这个字和大能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时时都是通用，很多人都很向往神迹。但是世上其中一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可以是变到是成为一个好人，这个是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够是做得到。不单只是指我们脱离罪，脱离撒旦，脱离死亡，脱离审判，最重要我相信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力量这个字其实是罗马人所追求，所以保罗是会讲出这一点。罗马人是很追求力量，希腊人是追求什么？希腊人是追求哲学，罗马呢权势力量。所以我们见到罗马政府是不断地走去征服不同的国家，所有罗马帝国入面的国家都好怕好怕罗马政府，是吧？在外表看上来、非常之的不得了，非常之的强大，但是你看他们的内心呢，是充满了失落，是充满了软弱，所以他们都是很需要这个福音的信息。有一个哲学家他说，罗马城当时是罪恶的污水池。另外的一个作家他说，罗马城是帝国渣滓流入的阴沟，可见得当时的罗马城的罪恶是有几大。他们都很需要这个福音，所以保罗绝对不以福音为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是向一个罪恶的城市来到是传达这个信息。我们都知道保罗以前也都曾经是向哥林多和以弗所同样两个充满罪恶的城市来到宣讲这个福音的信息。还有第四点呢，福音的主角是基督，源头是神，是出自神的大能，但是福音的效果呢 是要救赎人类。嗱，保罗绝对是相信这个福音的信息是能够救赎人。因为为什么？他见到他自己生命的改变，他亦都知道这个福音是能够改变所有愿意接受神的人。嗱，其实拯救或者救赎这个字对当时的罗马人绝对不会陌生。这个字是非常之普遍，这个字是用在个人和国家的身上。一个国家被拯救就是用救赎这个字，一个人被拯救了又是用这个字。保罗在他的写作，在新约书信用了救赎的名词一共18次，但是在罗马书呢是有5次那么多。救赎的动词呢，保罗在他的书信用了29次，在书罗马书是用了8次。当时有些什么人认为是救世主啊、救赎者啊？皇帝是吧？皇帝被人认为是救主。另外呢，一些好的医生，你能够是医好人家的病，人家就认为你是救主。救赎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人类所最需要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要得救要怎样啊？要听到这个福音。所以保罗在住罗马书的10:14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我们如果是要得救的话，我们一定是很需要这个福音。这个就是保罗所讲。最后一点就是福音的传达，就是给所有愿意相信的人，不单只是犹太人，不单只是希利尼人，是给所有的人。正如罗马书的1:16，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基督亦都在马可福音的16:15，他同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吗？注意经文怎么说，罗马书的1:16是先给犹太人。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当他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怎样教他们啊？亦都是一样，先是去犹太人的家，是吗？然后他们拒绝之后才去外邦人的家。是不是因为犹太人叻啲，犹太人好啲啊？不是噃。这个为什么啊？是一个次序的问题。神当年是拣选阿伯拉罕，拣选以色列人，是将这个福音的信息是希望透过他们传给全世界的人。但是很可惜，犹太人自己都没有接受到，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是吗？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这个福音是临到好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但是神是始终没有放弃到以色列。在住罗马书迟些你们会见到，保罗是用了3的经文，9、10、11告诉我们听，神是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去到末世，经过7的大灾难之后，所有剩余落来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会接受耶稣基督。感谢神，这个福音不是说要靠我们的好行为才能够是得到，是靠着我们相信，是吧？接受耶稣基督。无论一个人他在任何的处境，他是犯了什么罪，做错什么事，只要他相信，他都能够得救。福音是一个应许，福音是一个礼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最后保罗在书罗马书的1:17是非常之关键的经文。经文说，二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说罗马书里面就是神的义或者是公义，是吧？不同的形式，这个公义或者义字在说罗马书里面一共出现有60多次。怎样能够寻求公义啊？寻求公义的意思就是寻求与神和好， 唯一嘅办法就系透过耶稣基督能够系与神和好。嗱，公义嘅神，我哋成日都话神系公义嘅，系圣洁嘅，代表乜嘢啊？代表罪一定要系得到审判，系嘛？咁佢先至系公义嘅神啊嘛。嗱，但系圣经又话俾我哋听，神系怜悯嘅，神系宽恕嘅，神系爱我哋。嗱，若果一个公义圣洁嘅神赦免咗人嘅罪，佢仲系咪圣洁嘅神？仲系咪公义嘅神啊？唔系噶啦，系嘛？若果一个公义嘅神、圣洁嘅神能够赦免罪嘅话，佢就唔系公义嘅神。唯一嘅途径系点样啊？系透过耶稣基督，审判系临到佢自己嘅仔嘅身上。只有咁样，佢先至能够维持佢公义圣洁嘅地位，但系仍然系能够宽恕、能够赦免我哋嘅罪。嗱，呢一个就系福音，呢个就系好消息。嗱，所以福音是彰显出神的公义，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六节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有没有见到啊？显明他义的是什么啊？差派他独生子来到世上，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义。这个先至是福音的信息，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信息。虽然在旧约神是给以色列人是有律法来到遵守，但是律法只是指出人的罪，而没有人是能够靠律法是能够得救。马丁路德他曾经靠自己的行为来到是守神的律法，希望是成为一个义人，他没有办法是能够做得到。他最后读罗马书，他是明白了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道理。他说天堂的门就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样，就是因为这节的经文，就是因为他明白了这节的经文。保罗引用义人因信得生是出自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这一节的经文在新约当中是被引用了一共是有三次那么多，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但是三次的引用都是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来到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呢，是话给我们听谁是义人，怎样是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呢，是话俾我哋听点样系能够得身，将个注意力放喺得身嘅上高。而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八节呢，将个注意力放喺因信嘅部分。有冇见到义人因信得身三件事，由三节新约嘅经文从唔同嘅角度嚟到睇同一节嘅经文。嗱，这一节的经文亦两次出现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七同埋三章二十一节。在两节经文夹住当中呢，是话俾我哋听，我哋是能够得到救赎，若果唔是因为我哋靠我哋嘅信心，靠接受耶稣基督嘅义，我哋是唔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这个因信称义嘅义唔是我哋嘅义。有没有见到一头一尾都说因信称义，而中间夹住的经文就是解释给我们听什么是义人因信得生。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说，基督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最后讲话，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信心是由一个人的信心传达去另外一个人的信心。这个就是福音，是吧？这个就是大使命。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的话，这个福音是不能够是传遍这个世界。最后在树这个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来到看看今日有两个结语。第一个结语就是看看怎样是可以用心灵诚实来到侍奉神。什么是心灵来到侍奉啊？ 我哋话系有个感恩嘅心，系有个祷告嘅心，系有个愿意参与嘅心，系有个好似亏欠咗人嘅心，同埋一个作好准备嘅心。就好似保罗，当佢未能够去到罗马教会嘅时候，佢先作好准备，佢系写好咗罗马书信，系嘛？另外，点样系诚实嘅侍奉啊？就系、是、明白圣经嘅真理，明白福音嘅真理，不以福音为耻，系有个传达福音嘅心。嗱，另外咧，第二个结语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保罗其实佢嘅事工多次系受到阻碍。保罗一个咁属灵嘅人，佢嘅工作都受到系阻碍。嗱，有三个嘅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他想去亚细亚来到传福音，但是神就阻止他，打开了马其顿的大门。很多时神在树打开一道门之前，他是会删了另外的一道门。这个就是保罗其中一个遭遇。第二次呢，就是他想去帖撒罗尼加教会，但是被撒旦是阻挡他。在树帖撒罗尼加前书的二章十八节。还有第三次呢，就是今日我们所讲的保罗想去到罗马，但是经文说他多次被阻拦，被拦阻，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九至到二十三节，所以他就写了罗马书信来到是寄给罗马教会。有很多人他们都会说，我祷告了很久、哦、这件事神好像没有回答到、哦、没有睬我、哦、究竟什么原因呢？若果你祷告了神没有回答你，我见到有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当你未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你是会比较倚靠神，所以这一段的日子我觉得你就应该要享受与神亲近，是吧？与神同在，这个我相信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呢，由保罗他的祷告未被答允，又或者保罗的事工被阻碍，我们见到有一件事，当保罗想去罗马，神没有让他去，未让他去住，暂时阻挡他，就出现了什么啊？出现了罗马书信这一部书，是吧？一部禁锢于神学、禁锢于教导的一部书，就是因为神头头拦了他，以致保罗是写了这封的书信。所以当你的祷告未被答允的时候，可以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些什么工作在你等待的时候你是可以完成，就好像保罗完成了罗马书信一样。所以当神未答允你的祷告，第一点什么？享受祂的同在，享受你亲近神的时候。另外呢，第二点，看下你有没有什么事在树你等待的时候是可以完成，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一章，给我们见到你忠心的仆人，他怎样是用心灵来到侍奉神，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祷告的心、参与的心、亏欠的心，和作好准备的心。就是因为他作好准备，以致他是写了罗马书，这一部是充满了真理的书，所以以诚实来到侍奉，亦都是明白真理，不以福音为耻，是有个愿意将你的福音传开去的心。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是将你放在首位，当我们在树等待，我们祷告未被答允，当我们在最等待的时候，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亲近你的心，来到倚靠你的心，而且亦都是来到是察觉一下我们身边是不是有些我们能够完成的事，是能够是准备好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将来而准备，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能够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